淡淡忧伤。哎呀哎呀，别离的话不必多讲。哎呀哎呀，别离的话不必多讲。送信的对联缓缓出发，挥别的手缓缓落下，在夜里轻轻歌唱，回忆是淡淡忧伤。哎呀哎呀，别离的话不必多讲。哎呀哎呀，别离的话不必多讲。哎呀哎呀，别离